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中国民族交响乐歌剧《莫高窟》即将在5月4号和5号在天桥剧场上演。这部歌剧创新的尝试民族管弦乐伴奏歌剧，结合意大利歌剧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讲述以丝路敦煌为背景的唐代爱情故事。这部作品由刘长远作曲，指挥家彭家腾担任总策划并执棒指挥，薛浩吟、于海洋、高瑞璇等青年歌唱家担当主演。据介绍，莫高窟采用民族管弦乐伴奏形式，在中国歌剧史上尚属首次，同时把中国戏曲紧拉慢唱的演唱形式带入歌剧的节奏和和声变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宣叙调艺术。中央芭蕾舞团2018芭蕾之春演出季将在本月23号到25号上演原创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观众将在天桥剧场欣赏到这部中芭首次专门为儿童群体打造的舞剧。中芭舞蹈学校的孩子们也将第一次以整台舞剧表演的形式进行汇报和展示。舞剧《九色鹿》取材自敦煌壁画《鹿王本生》，讲述了一个感恩守信的故事，核心意义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人善的追求，对神圣人格的塑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